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香港咧就好多嘢都系世界级嘅，连出生率嘅低咧都系世界级嘅。根据2017年嘅报告咧，其实香港嘅出生率咧就系全球第四低嘅。咁相信其实面对今时今日咧，好多人连做人都唔想啦，何况系生仔。咁今日生而为人，我很抱歉咧，我哋就想讨论下到底我哋应唔应该带小朋友出生咧？咁咧，但首先想同大家澄清一下咧，就係我哋呢個討論就唔係想講香港嘅情況到底適唔適合人類或者其他動物嘅生存啦。我哋係想討論下到底生仔呢樣嘢應唔應該道唔道德，有咩哲學上面嘅理由可以講啦。咁就由我哋幾位冇生過仔嘅嚟同大家講下啦。咁首先就係呢邊嘅 Samson 啦，咁呢邊嘅就係阿馮啦，同埋洪恩啦，係啦。我覺得咧，其實有個引子咧，好好可以攞嚟傾下，嚟切入我哋今日個主題。咁其實就係一個希臘嘅神話啦。咁其實係講啲咩嘅咧？就係話咧，喺古希臘神話入面咧，就有一個國王咧叫米達斯。咁佢就捉咗呢個森林之神啊，呢個西勒老師啊， 呢個 西勒老師。咁咧，佢就咁佢係神嚟噶嘛，知好多嘢噶嘛。咁佢就問佢啦，喂。呢、这個人生最美好嘅事係啲咩？咁啊拖拖拉拉咗好耐，一開始唔肯答嘅，跟住咧佢就最尾肯答佢啦。佢就話最美好嘅事咧，你做唔到噶啦，就係咧從來你都冇出過世，但係有第二件咧好啲嘅事你可以做到嘅，你就係即刻去死。咁咧你可以睇到其實就係、是、即古希臘神話其中一部分嘅顯現出就係我哋對於出生呢樣嘢好係覺得好可悲嘅，好慘嘅，係唔想出世嘅。咁我哋可以切入就係、是、到底係咪咧？其實我哋係咪應該從頭即係由頭到尾都唔應該出世 咧？即刻去死嗰 part 我哋就唔講住啦。我哋今日講生育嘅問題。係 啊，生育嘅問題。 咁其實咧喺現代咧都有個現代版本嘅，就係好搞笑。今年二月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印度嘅人咧就告佢父母喎，好搞笑。告啲乜嘢咧？就係、是、告佢父母生咗佢出嚟。咁佢個理由係啲乜嘢咧？就係、是。第一，佢父母咧冇經過佢嘅同意就生咗出嚟啦。 啱啊。 第二就係佢覺得一生出嚟咧就要受苦嘅 ，keep 住要受苦嘅。咁所以咧，佢嘅説辭咧就係話，點解你要生我出嚟去受苦，並且係冇經過我同意嘅咧？咁我諗有好多人 都 有呢個諗法，就係點解我媽都冇經過我同意就生我出嚟又要受苦？咁你哋覺得呢個講法其實合唔合理咧？ 其實呢個 case 咧，你睇翻咧。佢阿媽其實係一個律師嚟嘅， 係啊係啊。 佢阿媽咧有個咁樣嘅回應，佢話咧 ，OK， 佢話同個仔講話，如果你能夠俾我知道我點樣可以喺你出世之前咧就得到你同意嘅話咧，咁我接受你嘅控告嘅。不過咧，實際上咧係唔可能噶嘛。咁所以我估呢度個關鍵就係、是、你講頭先我哋講就係講同唔同意啊嘛。咁、但係喺所謂呢個叫同意論證咯嘅重點係乜嘢？就係、是、喺生育呢個 case 咧，我哋似乎係冇可能事先啦。會得到個子女同意，因為佢都未出世， 係佢即係都未開始存在，點樣得到？ 咁所以呢個就係最有趣、值得討論嘅地方。 同埋似乎有個矛盾噶嘛，就係、是、你出咗世，我就問唔到你想唔想出世啦，你都出咗啦、但係如果你未出世，我亦都問唔到你啦、因為你根本都未出世，我點問你啫？咁所以好似就係點樣都問唔到，而就回應咗嗰個論證啊，因為我哋好多時候會覺得一件事應該要得我同意你先可以做嘅，如果你冇得我同意咧，你係唔可以為我做任何決定嘅。咁我哋會咁諗，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好似啱啱咁講，有個矛盾喺度，我哋根本問唔到你，咁、所以係咯，唔知你哋點睇咧？ 我覺得同平時嗰啲問唔到嗰啲情況係唔同嘅，即係可能例如我約咗你食飯，咁我唔知你要嗌咩，咁我幫你嗌咗先，咁可能我都聯絡唔到你㗎，即係可能你未到之前，可能我打你電話打唔通，聯絡唔到你，即係呢種聯絡唔到同或者我哋唔知同我哋生仔係唔同，因為生仔喺未生佢出嚟之前，其實佢唔單止係話我哋唔知佢同唔同意，甚至係。佢連同意嘅能力都未有，佢連作為一個能夠同意嘢唔同意嘢嘅一個主體都未出現嘅時候，咁你點樣可以尊重到一個未出現嘅主體嘅意願呢？即係一個人佢都未存在，咁你點樣尊重佢意願呢？即係我覺得係再比我哋平時嗰種 有啲唔同， 係啦，再深一層就係佢都未產生一個意願或者一個權利，咁你點樣尊重佢？或者你可以調翻轉點樣去違反佢呢？如果佢都未產生， 簡單啲講就係你邏輯上不可能有事先同意，因為佢未存在嘛，所以你就冇所謂同意。 所以佢就用唔到呢個理由去告佢父母嘅。 不過唔係，其實咧有啲人想回應，即係覺得咧，就算係未經同意啦，我哋都仍然可以生育嘅話咧，佢哋會用兩個方法嘅。第一個方法就係話 ，OK， 雖然我冇可能得到你嘅同意，但係咧由於生而為人咧，其實係一件 快乐多于痛苦嘅事，即系好事嚟嘅。 嗯， 所以咧，其实我生你啦，我系益咗你。O K， 咁生你出嚟享受， 系啊，生你出嚟享受。所以我既然对你做一啲好事啦，咁就算我冇经你同意，就似乎都 O K。 嗯， 另外仲有一个 point 系咩咧？就系话，其实虽然你唔可以事前同意，但你可以事后同意。即系话我生咗你出嚟之后，跟住你事后可以话啊，虽然你冇先前冇问过我，但我而家做咗人啦，我发现啦，其实我都几想做人，多谢你阿妈咁样。咁可以事后同意。咁有啲人系会用呢两个方法咧嚟到回应呢个同意论证。 嗯，咁所以我谂就系我哋唔应该用同意或者唔同意嚟讲应唔应该生仔，因为呢件事本身不可能啦。 嗯， 而我哋应该用第二啲标准嚟判断应唔应该生仔，就好似啱啱 Samson 讲嗰两个啦。 嗯， 咁但我谂即系最即时嘅回应就系事后我可以唔同意噶嘛。 系咯，咁你 你生我出嚟带我受苦，喂，你点解要咁做、啊？ 即系个印度人就系佢事后唔同意。 系啊，即系一嚟啦，二嚟就系、是。另一个你嘅回应就係话生我出嚟跟住係俾益咗你，因为有好处。咁我就咁我哋亦都可以话喂唔係喎，冇好处喎，你害咗我喎。咁我諗呢、這个就可以我哋阵间再落去可以再讨论下到底。 其实不过呢两个 idea 可以再回应嘅，就係、是、就算你事后同意啦，都唔见得就等于当初未经你事前同意就生你出嚟呢就係啱嘅。你想象一下假设係咁样啦，我未经你同意我就攞咗你钱去投资，跟住真係赚咗啦。咁而且啲钱係俾返晒你，我一个先都唔攞。咁你事后得到好处啦，然之后你如果你听到呢件事之后你就话嗯多谢你，你帮我即係投资得利咁样。如果你当初问我嘅话我都会同意。虽然係咁样，但跟住你再讲话不过呢你当初真係冇问过我喎。你不问自取都系唔啱喎。即係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呢似乎都仍然是合理的，即是简单啲讲，就是话，就算你事后同意，就算你嗰件事是获利的，都不代表咧你之前不问过佢，唔得佢同意呢个行为咧，就会变成啱嘅。我哋仍然话，你不尊重佢嘅意愿咧系错嘅。 嗯，同埋甚至乎你可以话，你嗰阵时拎我啲钱去搏，你唔即系你未必一定稳赚噶嘛，就好似我哋出世未必稳赢噶嘛，未必一定开心噶嘛，即系你都唔应该为我冒呢个险啊！我想即你可以话翻，事后话翻佢唔应该嗰个位喺呢度。 我觉得仲有一样嘢就系、是、要谂嘅就系、是、其实，因为好多人就系会觉得如果你冇问过我，因为呢个世界好凶险噶嘛，大家都知道。咁我生我出嚟之后，咁我面对咁多危险、咁多伤害，咁其实我哋尤其会觉得，如果我要面对嘅系伤害嘅时候，咁我哋系应该得到同意先可以嘅。即系如果你带一啲伤害俾一个人，咁你要得到佢同意。反而调翻转，你带一啲利益俾一个人咧，你未必需要得到佢同意嘅。但系伤害，我哋系觉得，因为你系损害紧佢个人啊嘛。 即系你俾啲钱咯，其实，例如我妈要俾啲零用钱我啦，佢唔使得到同意，塞俾我已经好开心嘅。但例如佢突然间可能要带啲系冚我一巴，即系佢都要问咗我先啊。 系要嘅，其实要嘅，其实应该要嘅。 奇怪嘅，如果阿妈冚你一巴要问先，呢个 concept 本身都 我唔赞成启发嘅。 唔系，我谂洪恩嘅讲法其实系好容易理解，就系、是、话。事实上你生而为人呢就肯定会有痛苦的出现的。即是无论多定少都好，即是你几快乐的人生都一定会有痛苦。并且好可能如果洪恩刚才的讲法就是其实做人可能是痛苦多过快乐的。咁所以你将佢带嚟呢个世界上呢你是攞佢条命嚟搏嘅。咁但是你是攞佢条命嚟搏，但是你又冇问过佢嘅话呢，咁你就是一件唔啱嘅事咯，基本上。 所以我想是不应该冒那个风险为人家决定应不应该要搏啦。所以我想即那个位可以指责到他那个位在这里啦。但是我想其实除了同不同意这个论证之外，应该还有其他判断去决定到底我们应不应该生仔。即例如我想可能例如是一些家庭的价值啦，或者、其他的论证啦，会不会有些相关的讲法呢？ 即有一些如果支持生仔那边，其实有一个很多人的想法就是即我生仔是我的权利来的嘛。同埋并且就是我生仔其实是我人生一个大的 project， 我相信很多人的人生的大 project 就是生仔，组织一个美满的家庭，过一个美满的人生。所以组织家庭这个位置对于他们的人生是非常之重要的。 很传统。 很多人。 但是我想你的意思说对人生很重要，就是例如我生了一个仔，有些人会觉得好像我生命的存续，而且甚至乎组织一个家庭其实是一种价值来的。因为我们可以享受到第二种在其他地方没有办法获得的关系、例如亲子的关系啦，孝顺，即父慈子孝啦。而我们会觉得这种关系是很难得的嘛，即我想相信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是这样的。 而且有些哲学家都会认为其实你生儿育女除了你可以享受家庭乐这个这么重要的价值之外呢，就是 就是你可以學習怎樣去無私去愛另一個個體、而這個這樣的愛呢其實都非常重要的。 什麼拍拖都可以， 但是他們會但他們會正正就是認為你父母和子女的這種愛呢是跟其他的愛，例如友愛、或者是、戀愛是非常之不同的。 為什麼呢？有什麼不同呢？即因為我們會覺得學習去愛可以很多種，即例如我都愛大家的，我都愛這麼多位朋友的，但是跟我家人愛子女有什麼分別呢？ 其中一個呢、就是、 你不是、你愛你的兒子跟我愛我一樣，我很 害怕。 你知不知道我愛你？ 很直覺就會覺得你愛你的子女跟愛你的朋友跟愛你的妻子是很不同的東西、 是有些不同的，但是那個不同的位置在哪裡呢？ 就是這樣，因為有些人就會講個唔同嘅位係咩？係咩咧？就係、因為你，例如我而家要生仔啦，咁我係唔知道我個仔係咩性格啦，亦都唔知佢會係一個成為咩人啦，亦都唔知佢係咩樣啦咁樣。但我無論生個乜嘢嘅人出嚟，我都會繼續愛佢。呢、這個愛咧，同你朋友愛同埋戀愛係唔同嘅，因為例如我拍拖咁樣，咁我係揀嗰個人噶嘛，即係我係因為嗰個人本身。 其實你都可以，你男朋友 其實都可以唔揀 咯。係因為咩樣？佢嘅咩特質令到我中意佢？但係如果你生仔就唔同嘅仔，無論佢係咩樣、咩特質，甚至佢有缺陷，我都會無私。 你嘅意思真係盲目喎、其實係。 係啊，即係呢種盲目嘅愛就係其實係一種， 但就係正正 叫無條件 嘅。 咁但盲目嘅愛有咩咁？咁值得追求嘅地方， 我諗佢唔理性嘅，但你值得，可能但唔理性唔代表唔值得讚賞啊嘛，就係、因為因為盲目先睇到有幾咁無私，有幾咁無條件啊嘛。 唔係，但我覺得最重要嘅講法係好容易理解，就算我退一步，我讓俾你，我覺得家庭價值真係重要啊。咁你可以領養噶嘛？ 嗯， 係咪？即係你領養嘅話，你就唔需要生育，而有另一方面啦，令到一啲孤兒得到照顧，係兩全其美嘅東西嚟喎。 嗯、我谂我即时谂到一个反驳咧，就系、因为我谂阿凤就会话啦，你领养嘅时候你都经历过拣呢个程序噶嘛， 咁咪拣一啲机构系唔拣条件噶咯， 系啦，咁可以系咁啦，咁咧但系我谂呢一节咧，我哋嘅时间因为都差唔多，咁我谂我哋其实呢一节就讨论咗，其实生仔其中一个决定应唔应该嘅条件咧，就系、到底我有冇得到佢同意，另一种讲法咧就系、会唔会组织一个家庭，然后带到一啲价值俾无论小朋友啦同埋爸爸妈妈，我哋下节翻嚟继续倾。第二節哲學有偈傾，啱啱我哋就講到咧，點解要生仔咧？係因為組織一個家庭，其實可以帶到一啲好重要嘅價值俾我哋。但係 Samson 就話啦，咁唔一定要生噶，你領養都得噶。咁我就嘗試反駁啦，我就話，咦，好似唔同喎，因為咧領養咧都會要揀嘅過程，而揀咧就顯現唔到嗰種無私嘅愛。咁但係跟住紅欣就話唔係啊，咁你咪特登揾一個領養嘅組織係唔需要揀嘅咯。咁其實大家仲會有啲咩睇法呢？即係就住呢啲 point。 咁我相信其中一個好明顯就係領養同埋你自己親生最有個好唔同嘅位嘅。個唔同嘅位咧就係咩？就係我親生係有我自己嘅血統嘅。咁有好多人嘅諗法就係、咁我有權利延續我自己嘅血統噶嘛，我咪生仔咯，做乜要逼我領養啫？咁樣 係咯，即係好多我哋傳統諗法都會覺得係、即係某個即係我哋要留後噶嘛，我哋有個咁嘅概念，即係好多中國華人嘅社會，即係我覺得係類似呢種諗法，就係、即係無論點都好，都應該要傳續個血統落去嘅咁樣。 但係點解要傳續個血統？ 我都唔明 白。即係我明啊，嗱呢個可能同我哋傳統嘅社會文化有關，但係社會文化唔代表合理噶嘛。 同埋你本身傳續血統呢一個位係。即係我自己啦，我唔知道你哋就冇價值嘅，因為 咁又冇咁講，你唔好睇到自己咁低。 我覺得我血統 OK 嘅，其實 點解？因為其實你呢個係一個血統嘅自戀 傾向 傾向嚟嘅啫，就係、我覺得、我有我嘅血統，我一定要傳續落去啦。咁樣咁就冇其他 point 可以拗。 其實係演化嘅生物本能多啲咯，就係人類或者物種嘅演化就係傾向就係能夠保存自己嘅個體或者成個物種嘅族傳咁樣，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非如此不可，或者係一定要咁樣做先至叫啱，唔做就係錯咧？咁又唔見得一定係咁。 同埋我諗純粹除咗傳續自己嘅 DNA， 我諗可能真係有啲人嘅 point 就會覺得自己嘅 DNA 好好傳續落去， 係 唔止對即係對下一代好啦，而且對成個世界都好啦。可能即係有啲人會真係咁諗啦。例如我哋見到俄羅斯嘅有一啲總統，好似有啲咁樣嘅講法啦。咁但係 所以我諗呢個位置就會變咗，咁可能咧出現一啲問題，就是、例如一啲所謂優生學嘅危機啦，即係會唔會變咗好精英主義咧？成個社會、嗯、會唔會咁？會唔會意味住啲 DNA 差嗰啲人就唔好生咧？咁 DNA 好嗰啲先好生咧？會唔會有啲咁嘅諗法？ 即係窮人唔好生仔咁啊？ 窮一嚟啦，二嚟係甚至乎你有錢嘅 DNA 差都唔好生。 O、okay. K， 但我諗，如果中國傳統就 唔會講呢啲嘅， 唔會話啦，你咁出色，不如你生多個啦。即係好好少會。 雖然我都咁聽過，但我諗，所以係啦，所以。我諗如果淨係純粹返去話傳統文化覺得要傳宗接代呢一個 point 似乎唔係好強啊， 因為傳統文化就未必啱啊嘛，傳統文化 同埋我哋可以即係我哋會覺得即係冇乜理由點解係要生啫，咁領養都得㗎。但我諗仲有一個理由嘅，咁就唔關我哋之前講嗰啲嘢事，係關乎到一啲權利問題啊、 嗯。 就我哋會覺得我哋有一個生育權啊，而呢、這個即係我相信法律上都係允許㗎啦、 嗯。 而个点解咧？就我哋会觉得我哋生而为人，我哋有使用自己身体嘅权利。咁而我哋使用身体就当然包含我哋可以生育啦。假设我哋生育能力正常嘅话，咁所以佢哋嘅回应就会话啦：我生唔生仔关你鬼事啊？你点有咩凭咩去控制我啊？呢个我权利嚟嘅、哦。咁所以就 会讲清楚先。我唔系话要用法律强迫你， 嗯、 而系话你生咧系错嘅，即系原本个谂法， 即系 啲反生育主义者嘅意思啊。唔係話我而家要用法例禁止你，然之後將你全部人捉曬去豬肉，唔係咩意思？佢嘅意思係話咧，你生仔咧其實係一件道德上錯嘅事。咁、 嗯、 我諗呢個要搞清楚先。 即係我哋唔係要強迫人哋、 嗯， 或者制止人哋，我係要作為我哋自己作為一個人諗生唔生下一代嘅時候，我哋要 考慮 問一問自己道德上面係咪應該咁做咧？咁、 嗯、 樣、 嗯。所以呢個唔係法律嘅問題啦，係、嗯、一個可能道德嘅譴責啦。你咪生咯，不過你唔道德啫嘛。 即係有時嘅意思係咩？就係 turn out 發現我哋呢一類反生育嘅哲學家係啱嘅，都唔代表法律上可以禁止所有人生育，嗯、即係所以係兩回事。 係、嗯、啊，咁但係個問題就係點解道德上呢啲反生育嘅哲學家係啱咧？即係有咩道德問題咧？生育或者我哋使用呢個生育嘅權利嘅時候有咩問題咧？ 我谂就头先你话生育系一个权利啦，我的确系一个权利嚟嘅。个意思就系其他人唔可以逼你生嘅，即系例如你唔想生，其他人唔可以逼你生。调翻转，如果你想运用你嘅身体去做生育嘅，其他人我哋平时都觉得唔可以逼你，因为我哋嗰个生育嘅权其实系讲紧系我哋运用自己身体自主嘅权利嚟嘅，即系我用我身体做乜嘢，只要我唔影响到其他人，其他人就唔应该逼我嘅。咁但系我觉得喺我哋讨论生育嘅时候，即系我哋其实头先都讲过噶啦，生仔呢个问题咧，唔单止系我点样用自己身体。而且係我用我身體會誕生咗下一代嘅時候咧，其實係會影響咗下一代嘅，即係佢又唔存在變存在，即係佢甚至存在喺一個我哋覺得未必係咁好咁安全嘅環境嘅話咧，咁其實我哋呢個舉動唔單止係用我自己權利，亦都係影響緊其他人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只係強調有生育嘅權利咧，其實係回應唔到成個生育究竟道唔道德嘅問題。咁而其實頭先都講過，我哋一路擔心嘅就係我哋覺得生存喺呢，即係生下一代落呢個世界，其實會面對好多風險嘅。即係所以呢度其實係有一個論證係叫做生活質素論證，其實就係講緊我哋其實下一代喺呢個世界度生存咧，其實有好多嘅問題，好多嘅傷害嘅。咁有啲咩咧？即係例如其實好簡單，我哋作為一個人啦，作為一個生物啦，其實係有好多身體上、生理上嘅需要嘅。即係你諗下你。即係例如你每日都要食飯啦，咁你有好多係啦，你食飯飲水啦，咁你會肚餓啦。即係講講下，我而家有啲肚餓啦，嗱我又唔可以食啦。咁即係其實你不斷每一日咧花好多時間，就係你去滿足你身體上嘅需要啦，你餵飽自己啦，飲水啦，跟住然後你諗下，你可能你會覺得凍啦，然後太凍又唔得啦，太熱又唔得啦，跟住你又要瞓覺啦，花好多時間。即係而你諗下，你每朝早你又要令到自己唔想瞓覺，但係每到夜晚咧，你又要令自己想瞓覺，咁樣可以瞓得好啲，第二日有精神。即係其實有好多呢啲日常生活上面，我哋係花咗好多嘅時間，同埋花咗好多嘅心神去解決呢啲需要，而個過程其實即係涉及好多嘅麻煩嘅。咁除咗呢啲咧，另外你個身體上面其實有好多人有好多唔同嘅煩惱嘅咧。例如可能如果你有鼻敏感嘅人，你每朝早你都知咩事啦。即係其實你，即係你每朝早你都要係咁打一次啊，係咁搞一大輪啊咁樣。跟住你仲有各種嗰啲，例如皮膚問題啊，好多唔同身體上嘅問題。但我講呢啲都係 小病小痛啫，有啲人係真係有好多長期嘅痛症啊， 三癌症咁樣。 係啦，就算冇去到咁嚴重，你都可能有唔同嘅疾病啊，唔同嘅行動上啊，或者可能你腳傷咗咁樣，你長期都唔好啊咁樣，即係都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嘅。咁其實如果我哋睇翻我哋生下一代出嚟嘅時候，我哋係要諗佢嘅生活，即係我哋俾一個咩嘅生活佢咧？佢係咪一個有即係質素好嘅生活咧？係咪一個好嘅生活？如果唔係嘅話，咁你係咪將佢抌入一個？即係抌出，即係佢成世人就係出嚟掙扎，即係為咗去應付呢啲困難咧咁樣。 即係所以我諗你嘅講法咧，就係其實存在本身嗰個生活嘅質素就已經係差噶啦。 或者好多時我哋已經預見到有好多問題咯。 即係頭先同欣只係講嘅心理嘅，未講心理嘅。即係做人仲有好多心理壓力啊，例如啊，你揾唔到工啊，讀唔到書啊，你嘅願望得唔到實現啊。跟住又同女朋友分手啊咁样，即系好多精神嘅压力。 我听到都好大压力。 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咧，有啲人会话，咁但系我哋都可以预见，有啲人可能真系身体好健壮，跟住又出世喺呢个富裕嘅家庭，又冇乜精神压力，人生胜利组咁样。咁都仲有一个问题，就系头先同紧不停提过，就系风险嘅问题。就算你咁好彩，你做一个人生胜利组啊，生理心理都好。但系咧，做人咧系有面对好多风险噶。你行下街咧，都可能俾人斩只脚嘅，系咪？或者俾人剥个头嘅，又或者你揸下车咧，可能撞车。咁你撞咗车之后咧，咁可能你就永久伤残，系咪？或者无端端明明人生好地，突然间30岁事业有成，老婆好靓咁样，跟住话俾你听，我哋有咗 cancer 咁样。咁咧呢啲 case 我哋系成日都听嘅。即系简单啲讲，就算你系一个好好嘅起跑点都好，你都面对好多嘅风险。咁所以咧，簡單啲嚟講，就係話，其實出世啦，係賭一鋪啊，而且依個賭局咧，似乎就咁睇啦，係輸多贏少。 但係因為我諗咧，即係啱啱我哋似乎好強調痛苦嗰一面啦。但係即係我諗有啲人即時嘅反駁，最 layman 最一般人嘅反駁就會話：，但唔係啊，我哋生活諗翻其實都好多開心嘅嘢啊，即係例如我都識到咁多位啊，係咪先？識到啲好嘅朋友，咁然後又會可能我哋又會有好多成功感啦，甚至乎咧有時啱我哋話面有好多困難啊嘛，生活無論生理心理，我哋克服到呢啲困難，其實可能我哋都會有一啲成功感啊，跟住我哋會覺得我有一啲成就啊，咁會唔會即係？會唔會有啲人就會諗啦？係，我哋的而且確咧，人生有好多痛苦嘅一面，但亦都有好嘅一面。會唔會可以 balance 到咧？即係我諗再強啲嘅 point 就要直情講到就係、是，直情呢啲痛苦係大過呢啲好。 我覺得個重點就係你話成功感啊，有好多時佢係一個感覺嚟嘅啫。即係其實點解、即係有好多研究都話，其實我哋對於我哋自己個人生過得好唔好，我哋生活過得好唔好，其實嗰個判斷未必係好準確嘅。即係因為其實有一種即係認知上面嘅 bias， 其實就係叫做即係樂觀嘅一個偏誤啦。其實佢意思就係話，即係有好多研究就係、是，如果我去即係去問好多唔同嘅人，佢覺得自己嘅生活好唔好，其實大部分人好多人都會覺得係好過其他人嘅，即係佢會好過一般人嘅。 就算唔好過一般人，佢都覺得 OK 啊！我到而家生存到而家為止都幾開心。 係啊，但係個重點就係、是，但係重點就係因為好多人都覺得佢係好過一般人，咁但係你點樣個個都好過一般呢？咁即係其實好多人好明顯係誤判咗自己嗰、那個。人生究竟係開唔開心嘅？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呢啲咁樣嘅 bias 係會令到我哋可能經歷咗一啲嘢之後，都係會冇辦法準確咁樣判斷到個人生係咪過得好。咁而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其實好多時我哋例如好似話遇到啲意外之後，可能例如我斷咗隻手咁樣，咁可能一開頭即係當然對人生好大影響啦，係咪？但係其實人亦都有一個心理機制係我哋會適應嘅，即係我哋會慢慢啊，即係可能一開始好唔習慣，好接受唔到，但係可能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我哋個心理上咧慢慢調整咗、適應咗。咁但係咁其實呢一樣嘢咧，當然主觀上好似好咗，感覺好咗啦。但係其實係咪準確反映到我哋個人生嗰個 quality 咧？ 但係我諗我會咁樣反駁，即係嗱，依家似乎啦，我哋假設咗一個所謂主觀面同埋客觀面，就客觀可能我真係好痛苦嘅，但係主觀我覺得我好開心。但我覺得個問題唔係重要，即係我哋點樣去判斷我哋嘅生活質素，唔係主觀嗰一個層面重要啲咩？即係假如我即使我人生真係好可悲、好慘嘅，但我主觀覺得我好快樂，咁我已經可以講到就係我其實好似過得好好喎，因為我從來都唔會睇我客觀係過成點，然後去決定啊嘛，反而更加應該睇我主觀嘅感受係點啊嘛。 即係簡單啲講，你覺得你自己好幸福嘅話，咁你就真係好幸福啦咁樣。 係啦，咁 會唔會係咁？所以我哋可以講到，其實都應該帶個小朋友出生咧，就因為其實好多時咧，我哋主觀嚟講咧，真係好唔理性嘅，就是、我哋真係會誤判嘅。但唔緊要，佢都過得好快樂喎。 即係你可以預想到佢同其他人一樣噶嘛，都會有呢個快樂嘅認知誤差噶嘛。就是、我生咗佢出嚟，其實佢到時候都會覺得自己過得開心噶啦。咁又 唔係？但我覺得最主要個，我覺得最主要嘅問題係一種你覺得自己快樂，你就會快樂呢種效果咧，係有界限嘅。譬如你斷咗只腳咧，咁可能你。耐咗之后你会觉得冇咁难受啊，但系冇一只只脚令你行唔到嘅不便咧，系唔会因此而消失嘅。咁所以我嘅意思即系话咧，你就算觉得自己快乐咧，你可以减轻嗰种痛苦，但你唔会消除到嗰种痛苦。 嗯， 我估系咁啊。 嗯，但我谂仲有另一种谂法咧，就系、是，咦？但系至少我哋人生整体嚟讲咧，都系过得开心嘅。即使有一啲咁样嘅不便，但系可能只系短暂啲啦，或者唔系占我人生嘅一个大嘅部分。咁我哋下一节继续翻嚟讨论下，到底我哋人生生活嘅质素到底系点样？下一节继续之后有计倾。欢迎翻到嚟第三节哲学有计倾。咁啱啱咧，我哋就讨论紧我哋存在呢个世上到底个生活质素系好定唔好咧？咁我知道 Samson 其实仲有啲回应嘅。 咁啊，我呢一度咧就想讲另外一个论证嘅。咁呢个论证咧叫做不对称性论证，系一个哲学家叫做David Bennett 即系班奈特提出嘅。咁呢一个论证咧系同头先系有关系嘅，因为头先讲生活质素论证嘅时候，我哋着眼点系乜嘢？就系话我哋着眼喺做人。到底是痛苦多定是快乐多？咁如果痛苦多就唔应该出世啦，如果快乐多就应该出世啦。咁但系咧 ，Benetta 就话咧，佢话如果你拉后啲，再睇远啲，就系话我哋比较出世同唔出世嘅情况咧，我哋就会发现啦，唔出世嘅情况咧系一定好过出世嘅情况嘅。咁咧，咁我就要介绍呢个论证，因为比较复杂咧，所以揾啲道具啊，道具全出度。 好， 咁咧。其实呢点解叫不对称性论证一个基本嘅原则呢就係咁样嘅。佢係想讲呢我哋比较伤害同埋利益嘅出现同埋唔出现嘅情况底下呢我哋嘅判断呢价值判断后有唔对称嘅情况。由此呢就可以证明啦唔出世啦係好过出世。咁呢度有个表啦一个情况就係阿全未出世未不存在啦另一个情况夹就係阿全存在啦，咁你想象一下，一同二就系阿全存在嘅情况啦。咁阿全若出咗世，咁佢人生可能就面对一啲伤害啦，例如可能俾女朋友飞啊，或者搵唔到工啦。咁伤害出现或者伤害存在，当然系坏事啦。咁另一个情况就系，咁阿全作为一个人都会面对一啲好事嘅，例如佢有得做哲学有偈倾啦。咁一啲既然系利益存在咧，就系啲好事啦，系咪？咁我哋想象另一个情况，就系、是、阿全从来未出过世。咁如果阿全从来未出过世咧，咁佢亦都唔会面对任何伤害啦，伤害唔会出现啦。咁伤害唔出现咧，就梗系好事啦，系嘛？佢唔使受苦，佢唔使俾女朋友飞啦，佢唔使受呢、這个失业嘅煎熬。咁但系咧，如果阿全唔存在咧，咁佢都唔会享受到任何嘅利益，因为冇任何利益存在啊嘛。咁但系 Benetta 就话咧，利益嘅唔存在咧，喺一度咧唔算系坏事嚟嘅。咁如果我哋相信一二三四呢个判断咧？你就会见到一个情况就是乜嘢呢唔存在嘅情况呢係有好冇坏。存在嘅情况呢係有好有坏。咁有好冇坏当然係好过有好有坏啦。咁所以唔存在就好过存在。不过一度呢我相信好多人呢就即刻会问啦点解呢个判断会不对称即係话呢伤害存在呢就坏事利益存在就係好事。但係伤害唔存在係好事啦。但是利益唔存在竟然唔算係坏事喎。咁 Benetta 就话呢其实呢我哋係有理由相信。佢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係关于责任第二个例子係关于后悔各位你相信一下。假设你知道你而家生仔你嘅子女呢嘅人生係会好痛苦嘅。可能有啲好严重嘅疾病。咁如果你知道呢、這个预先知道呢个消息呢好多人就会话啦你应该有责任唔生佢出嚟。係咪但係我哋另一方面假设今次你又系諗住生仔然之后有个好确切 information 话俾你听你生到个仔呢系会好快乐㗎。咁你会唔会就因此会话咁、啊、我有责任快啲生佢出嚟㗎又好似唔会㗎喎。係咪或者你调转嚟讲如果你知道你个仔会好痛苦嘅话呢你都夹硬要生嘅话 我会话你系做错事。但系如果你话我知道我就系生活好快乐，但我都选择唔生嘅话，你又唔会话我做错事嘅，你仍然觉得我系我嘅选择嘛？系咪？呢个系关于责任。另一个例子咧就系关于后谋悔嘅。嗱，今次假设你生咗个仔，跟住你发现佢有好严重嘅疾病，咁可能你就会好后悔啦。哎，我当初唔应该生，因为令到佢好痛苦嘅人生。但系咧，假设你选择咗绝育，结果咧一啲好快乐嘅小孩冇出世咧，咁你就唔会话啊好后悔啊。早知如果我当初知道我生个仔咧，就会好开心嘅话咧，我应该生多几个啦咁样。咁你好少，好似冇乜理由会后悔咁样。咁所以咧，如果你同意呢两个判断嘅话，代表咩咧？其实就系代表你同意头先三同四个 idea， 就系乜嘢咧？如果你唔生仔，而令到一啲痛苦消失嘅话咧，应该系痛苦唔出现嘅话咧，咁其实系一件好事嘅。但系如果你唔生仔，而冇令到一啲利益出现嘅话咧，咁都唔算系一个坏事。咁所以加埋落嚟咧，即系咩意思咧？就系话，既然系咁咧，我唔生佢出嚟咧，佢就系有好冇坏；我生佢出嚟咧，就系好有坏。所以你为咗佢好咧，你就唔应该生佢出嚟。 即系简单嚟讲，系咪即系唔生就冇得输咯？即系唔出世就冇得输咯。 出世就有机会输，都有机会赢嘅。不过，但我谂我会咁样回应，因为啱啱 Benetta 咧就讲过，点解唔出世咧系好过出世咧？就因为唔出世咧就系有好，但系咧就冇坏。但系出世就有好有坏，咁似乎咁样嘅比较咧，唔出世好啲啦。而唔出世嘅好喺边度嚟噶？就因为可以回避咗啲痛苦啦、伤害啦。但系咧，佢点解冇坏咧？就系其实冇唔出世咧，冇快乐或者冇一啲利益咧，唔算系一件坏事嚟嘅。但我就想举一啲例子，其实去质疑呢一点啊。其实冇一啲利益咧，可以系坏事嚟嘅。咁我哋就尝试比较一下两个世界。假如咧有一个世界有50亿人咧，过得好快乐嘅。同埋有另一个世界咧，就系从来乜人都冇存在过。我哋会觉得咧，就系似乎咧，我哋会 prefer 有一个有五十亿好快乐嘅世界嘅。咁咧，我哋从呢个比较，我哋好似会见到咧，如果一个世界真系从来都冇人存在过，嗰五十亿好快乐嘅人咧唔喺度咧，我哋会觉得好似系一件差嘅事嚟。 系啊，差咗。 咁所以我哋喺呢个一个 point 咧，其实我哋就好似睇到，喂，系，好似其实冇快乐或者冇利益咧，系一件差嘅事。而我谂举翻一啲一般啲嘅例子，其实都感受得到嘅，就系、是、例如咧，你想象下今日放假，但系咧落雨，咁我哋出唔到去玩，咁我哋冇咗啲快乐啦。我哋会觉得呢啲快乐嘅缺乏咧系差嘅事嚟嘅。又或者另一个例子就系、是，例如一个妈妈凑大咗一个仔啦，咁都好似好好啦，但系点知呢个仔咧嘅童年过得好平淡、好闷嘅。我哋都系缺乏咗啲快乐啦， 唔开心，系只不过冇特别精彩嘅。 咁缺乏咗啲快乐啦，我哋都会觉得系差嘅。咁所以我就想讲咧，其实咦，似乎其实缺乏啲快乐可以系差嘅事嚟嘅。 你后边嗰两个例子咧，其实系唔符合 Benetta 嘅讲法、嗯，因为你后边嗰两个例子咧，嗰个人已经存在咗啦。 嗯。 咁所以，但系 Benetta 原本系话咧，由于一个人唔存在，咁、嗯、于是乎嗰啲利益都唔存在啦，咁唔系一件坏事。你认真谂下，你想想头用翻你第一个例子比较好啲，就系、是、话。有五十亿人好快乐咁存在，同埋另一个世界系从来冇人存在过。 嗯， 咁你话另一个好啲，或者另一个差啲，咁但系问题嚟啦，点解你觉得嗰啲利益嘅唔存在唔系唔坏，而系真系一件坏事咧？对边个嚟讲系坏？都冇人喺度，系咪？咁所以简单啲嚟讲，其实头先系讲翻 Benetta 嘅真正嘅意思系话，利益嘅唔存在唔系一件坏事，除非。真係有個人會令會受到嗰啲利益嘅唔存在嘅影響，但係而家因為你唔出世嘅話，根本冇嗰人存在啊嘛，咁所以就算冇利益嘅出現嘅話咧，都冇人受到影響，所以唔算係壞事。 咁但係如果即係道具全唔該， 唔好意思啊，道具部。 点面啊？系因为其实头先你话如果冇人喺度嘅话，咁就唔会即系冇一个主体喺度嘅话，咁就所以就唔系坏事啊嘛。就算冇利益都，咁、但系上面呢个其实都冇个主体喺度， 系啦。 咁点解呢个伤害唔存在又系好事咧？ 咪就系我哋平时直讲就系谂下，如果你唔生一啲有疾病嘅小朋友，咁、嗰个人都系唔存在噶嘛。咁、但系你都会决定唔生佢出嚟噶嘛，因为你觉得、我唔生咁佢咪唔会失败咯。咁所以唔失敗嘅意思咩？我令到嗰啲傷害唔出現唔存在咯。咁但係你仍然覺得我唔應該生佢啊嘛？點解？因為你覺得生一個有傷害或者有疾病嘅小朋友係一件壞事咯。 咁但係我諗翻去 咁啊，好似好唔公平啦！我哋會覺得生一個冇傷害嘅小朋友咧，就唔係一件壞事啦。但跟住，如果我哋生一個好快樂， 生一個冇傷害嘅小朋友係一件好事， 係一件好事啦。但如果我哋生一個好快樂嘅小朋友咧，我哋就會覺得唔算係壞事。而你甚至進一步嘅回應就係話，根本都冇呢個人存在，咁所以根本講唔到好壞添啊！你好似啱啱嘅講法， 啊，呢個明正正就係病人頭所講話，所以我哋對傷害嘅存在同唔存在。對利益的存在和不存在，我們兩者的判斷呢是不對稱的。 但我就覺得這樣很奸謀，你說不傷害不存在是好事的時候，你就會好像講到有個人存在，跟住但你講緊一個利益不存在的時候 沒有受傷害， 你就會說沒有人存在。 當我設想說如果我生了個兒子，我兒子會很慘的時候，我都沒有說過兒子已經存在了，我真的不將他帶來這個世界上。 但我的意思就是可能呢，我們設想一些利益不存在的時候，其實我們都可以一樣這樣設想的。即是我們一樣，我都沒說過真的有個人存在，不過我會覺得都是一件可能是一件真的壞事，啲利益不存在的時候對於那個不出世的小朋友來說。而就是剛剛我講的那些例子， 我估計這裡是個直覺的不同，就是如果你是 Benetta 的講法，就會回歸剛才我講責任或者講後悔那兩個例子，那這個是基本的回應。不過我如果我們不在這個位置兜的話，我哋可以講另一點，就係話其實到最後咧，我哋睇嗰個表，你會發現咧，其實係關於對於傷害同利益嘅風險嘅態度啊，即係話我哋似乎會覺得咧，由於唔出世咧，就係有好冇壞；由於出世咧，就係有好有壞。所以我哋 pay safe 啲，就覺得咧有好冇壞嗰個咧係應該選擇嚟嘅咁樣。咁但係呢個風險嘅態度咧，唔一定係大家都會同意。 我覺得是因為而家似乎是一個計算嘛，就是諗緊我哋兩種做法各自有好嘅結果或者有唔好嘅結果，咁我哋點樣計做呢邊啦，定係做呢邊，咁究竟邊嘅好壞係點樣衡量呢，咁樣即係，但係似乎我哋平時如果要計算呢啲呢，我哋會要需要知道，例如如果我做，如果我令到人存在，咁係有壞嘅後果，咁個後果個機會係幾大呢，即係如果機會好細嘅，即係可能個世界但個社會好好嘅，咁佢出到嚟有傷害存在的機會都好細嘅啫，或者個量係好少嘅，咁可能調翻轉嗰個利益係好大嘅話，咁或者機會係好大嘅話，咁其實都可以揀到嘅喎。咁似乎即係回應翻頭先 Samson 咁講，其實係要睇你個取向同埋要睇你個社會環境先至可以判斷到，係咪可以咁講？ 所以呢個論證其實應該要配合翻呢個上一節我哋講生活質素論證嘅生活質素論證，嘗試話俾你聽咧。如果你睇翻個表咧，就係咧做人嘅話，出世嘅話咧，傷害出現的機率和次數咧，係遠遠大過於利益嘅。咁所以由於簡單啲講，即係做人係好痛苦嘅。咁所以咧就唔好做人咯。簡單啲講就係咁。 但我諗，如果翻翻去你啱啱話風險嗰一點啦，即係啱啱似乎就係我哋其實即係好似做緊一個投資咁啊嘛。然後我哋就會唔想搏啊嘛。所以即係其實背後呢個邏輯係唔想搏啊嘛。咁但係我諗有啲人就會覺得點解唔試下搏啫？即係可能。我哋會覺得出咗世可能有啲好事咧，咁我諗對，即係呢個諗呢個係我諗可以傾 嘅嘛。即係對呢一類願意搏嘅呢一類人，而且評估個生活其實係偏向好多啲嘅。咁 最簡單嘅講法係咁樣，你願意搏，唔代表你個仔願意搏，因為而家唔係你決定自己嘅人生出唔出現，你係決定你個仔嘅人生出唔出現。咁但係佢係未出現噶嘛，你係先幫佢做咗決定，所以就算你肯搏咧。都唔代表你代佢搏咧係合理嘅。 即係我諗有啲似我哋啱啱一開始講啦，即使我就算為你做啲好事，但其實我幫你冒咗一個險咧，都未必係應該嘅。咁我諗其實仲有其他嘅觀點，關於到底我哋應唔應該生仔，我哋可以值得討論啦。我哋下次繼續翻嚟之後有偈傾。翻到嚟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咁其實咧啱啱第一、第二節咧，我哋講緊一個人有冇權利去生仔嘅時候咧，我哋係 focus 喺嗰個人身上。咁但係咧之後去到講生活質素嘅論證啦，同埋嗰個不對稱性論證咧，我哋其實係考慮緊嗰個可能存在嘅小朋友嘅福祉嚟講應唔應該生仔嘅。咁但係其實我諗仲有一個觀點嘅，就係甚至乎關乎到咧，我哋如果人類繼續有下一代咧，會唔會影響呢個地球其他嘅生物？乃至影響成個環境嚟決定應唔應該生仔嘅，咁我諗呢度其實有好多嘢值得去討論啦。 咁啊，等我講啦，亦都有另一種講法叫所謂厭人式論證啊，就係咁樣。佢就認為咧， 因為人類咧係一種點樣嘅物種啦？就係、是、一種殘害其他同伴，即係人類啦，然之後虐待動物啦，破壞環境啦，係一種好邪惡嘅物種嚟。咁所以咧，你生仔咧，其實就係製造一種邪惡嘅物種喺呢個世界上。所以咧，你為著其他生物甚至地球環境嘅福祉着想咧。你是不應該生仔再製造一些這麼邪惡的生命的。 嗯，因為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這樣想，就是哪種物種殺得最多人呢？就是人類啦。跟住然後哪種物種殺得最多這個世界其他動物呢？亦都是人類。咁我哋見到，而我哋即除咗殺幾多生物之外，對於呢個世界嘅環境嘅破壞，例如全球嘅污染啦，等等等等，其實都見到好勁啦。咁個源頭喺邊呢？亦都喺人類度嚟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好似有好強嘅理由覺得，喂，人類呢種物種其實唔應該存在喺呢個世界上面。甚至乎我諗起一個漫畫，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寄生獸》？即係《寄生獸》就係話有啲好奇怪嘅生物會寄生喺人身上，跟住然後就去殺其他人啦。咁但其實佢想帶出一個message就話，其實邊個係真嘅寄生獸呢？其實係人類先係寄生獸，係我哋寄生喺其他嘅物種啦，乃至呢個地球度，然後透過傷害佢哋咧，嚟令得自己生存到，或者甚至乎係損人不利己嘅。咁所以我哋會見到好似係喎，呢個人類真係好討厭嘅，即係我都好討厭大家啦。咁好似見到，好似真係咯，係咪唔應該俾我哋存在咧？ 其實可以想像一個咁樣 argument 嘅，就係你想像一下，如果而家有個瘋狂科學家，佢話我要製造一種新嘅物種，咁、那個新嘅物種嘅特性係咩？就係、是、專殺佢嘅同類啦，專殺其他動物啦，同埋專破壞地球嘅。咁你覺得你有冇責任阻止個科學家製造呢種物種啊？大家都覺得有噶嘛？咁如果係咁樣嘅，而家咧我哋先係代換一下，我話俾你聽，呢、這個科學家製造嗰種物種咧，咪就係人類咯。咁所以我哋應該阻止啲人類咧繼續製造人類。 係，但係呢度我覺得可能觀眾就會即刻彈出疑問。咁如果驗人識論證係啱啦，而且我都非常之同意係會人類對地球係好大肆破壞，係一個非常之邪惡嘅物種。咁咪應該殺埋而家現存嘅人類咯？可唔可以咁樣咧？推唔推到咁樣？ 係咪要我哋殺曬而家現有嘅人咧？ 因為我諗，甚至乎個論證強嘅點就係在於咧。未出世嗰啲你都未知佢系咪真系带嚟伤害啊嘛，但出世咗嗰啲就真系摆明已经确实知道佢带嚟咗伤害，甚至系啊，甚至乎我哋可以有数据得知添，即系杀咗几多人啦，杀咗几多生物啦，跟住点样破坏个地球啦，但未出世嗰堆未知噶，咁所以我哋反而有一个，即系如果我哋要接受呢个讲法，我哋有一个更强嘅论证就系、是、应该一定要杀咗现有嘅人先，出唔出世嗰啲都可能有得倾下。 其实有唔同嘅，因为咧，我哋讲紧绝育。你哋係講緊殺人，咁殺人咧，即係殺其他人現存嘅人咧，係會造成傷害噶嘛？即係你殺咗人嗰人唔想死，或者佢有屋企人，佢會好傷心。咁所以你殺人係會製造更多痛苦嘅。但係你講絕育咧，絕育係唔會製造任何痛苦嘅，你真係唔製造一啲邪惡嘅生命體啫嘛。咁但係絕育唔會傷害現存嘅人嘅。咁所以兩個係好唔同嘅。所以就算我贊成絕育。就唔等於噗一聲就跳到咧，我都支持殺人嘅。 即係我諗你嘅講法就係因為咧，即使我哋殺咗全人類嘅人啦，會帶嚟即係可能可以為呢個世界帶嚟好多快樂咧，但同時都帶嚟好多痛苦嘅。咁可能計個條數未必值得咁做嘅。但係咧，如果絕育咧，就只不過唔製造啲邪惡生物，令得呢啲痛苦唔會繼續存在，咁就 OK 嘅。 即係我唔繼續延續呢個禍害啫嘛。 但係我覺得有啲矛盾咧，就係我哋講到人類係咁邪惡嘅物種啦，但係而家我哋考慮緊嘅做法就係、是。叫呢個咁邪惡嘅物種去做一件好事，就係唔好生下一代。咁其實我又諗，如果人係即係如果人係有呢個道德能力，去希望避免將來嘅禍害，而去自己絕育嘅或者唔生育嘅話，咁其實人都唔係咁邪惡啫。另外就係、是、如果人係有呢個道德能力去做呢啲好事嘅話，其實唔一定係要絕育嘅喎，你可以做多好多嘢嘅喎。例如我哋建立一個同嗰個世界係即係互相係可以融合到，即係同個地球同其他物種互相融合到嘅生活方式。其實我哋都可以做呢樣嘢嘅喎，因為如果你有咁嘅道德能力，有咁嘅道德嘅一個即係決心嘅話，其實我哋可以做好事噶嘛。即係似乎唔一定係一係生為禍嗰個世界，一係就唔生絕育。即係好似中間仲有好多可能性可以做 嘅。但我諗你第一個 point 好容易回應嘅就係因為你。人類對地球或者其他物種的破壞，唔係好多時候唔係我哋有 intention 要破壞其他動物噶嘛，即係純粹係例如我想食肉，即係我要需要食肉，或者係我著衫咁樣，你已經係 keep 住破壞緊呢個地球，用緊呢個地球嘅資源，而且破壞緊，所以唔一定係你有一個意向 意欲要去破坏呢啲嘢先造成破坏，而系你冇呢个意欲，你都造成。 即系你开个冷气，你谂住凉冷气啫嘛，你唔系谂住杀人，你唔系谂住杀其他生物噶嘛。 即系你唔系咁样意。 但系 turn out 你就系杀紧其他生物。 唔系，同埋你讲紧嗰啲道德价值啊，或者嗰啲咩系人都有善性嘅一面，例如佢会大爱啊，佢有公义啊，勇敢啊咁样嗰啲。但系你想象一下，点解我哋会歌颂啲勇敢嘅行为，歌颂啲公义行为？是因为这个世界的人很懦弱，因为这个世界很多不义的事情，所以其实个根底就是人本身就是有很多邪恶的事情发生，然后那些善性就是其实为了补救而出现的， 大道废有仁义， 用老子的讲法是大道废才有仁义，所以你那些 virtue 那些德性其实是用来补偿你的罪过，你明白吗？但如果人不存在根本没有那些罪过的话，咁就亦都唔需要補償。簡單啲講，係源頭減廢。 源頭減廢。但我有一個諗法咧，同紅欣嗰個諗法，我諗可能有啲關係嘅，就係、你話即係我同意啦，就係人類的而且確對呢個世界帶嚟好多傷害啦。咁但係帶嚟傷害係咪就等於要滅絕咧？我覺得未必推論到。即係我覺得個諗法就可以咁啦。例如香港呢個城市已經好腐敗啊。咁我哋系咪就要滅絕呢個城市咧？定系還是我哋可以有一個諗法，就係呢個城市好腐敗，但我哋應該令防止佢更腐敗。我覺得係兩樣嘢嚟噶，防止佢更腐敗。 防止佢更腐敗，其中一個方法咪就係令佢消失。 係啦，防止佢更腐敗啦，或者令可能包含埋令佢消失啦，亦都可以係拯救呢個城市，等佢令得佢唔好咁腐敗。咁我覺得，所以似乎仲有一個空間，唔一定一下子就推論到要人類滅絕嘅。我就喺度谂，即一个理想嘅状况，会唔会就系反而唔系要人类灭绝，系要人类改过咧？即就好似你啱啱咁讲，就系要去认错，就系、咁，既然要大道废咯，咁你唔系直接，然后以后冇大道啊嘛，然后反而系谂下点样可以重轨正道啊嘛，会唔会系咁咧？ 即系儒家。 唔关事嘅。 但我估 Samson 有个好快嘅 point 就系回应你，谂下究竟系要你唔生仔容易啲咧，定系要你去改过，即系令埋其他人去改过自身，唔再破坏个地球易啲？即系你会觉得唔生仔系易啲噶嘛？喺呢个问题上。 但系我谂嗱，可能即系源头减废系咪快系咪快啲易啲咧？我觉得可以倾嘅。即系你谂下源头减废，其实唔系我哋想象中咁容易嘅。即系你话要全个世界绝育。是咪真係咁容易呢？其實可能其實都好難㗎喎。即係你點樣有啲咩，即係其實講落都好瘋狂啦呢件事。點樣有啲政策去推行呢？或者點樣透過啲咩打針啊，或者乜嘢唔知點樣可以做得到呢？呢件事本身唔係咁容易想像嘅。所以我覺得你話係咪易啲可以討論啦。第二就係易啲唔代表啱啲喎。即係你諗下，如果可以真係令到呢個世界改善到，唔係更加理想咩？即係我哋有一個直覺，我諗大家都會相信係咁啦。 或者其實我有第二個 point 回應厭人式論證嘅，就是、有一個哲學家叫做 Schaeffer 啦。咁咧，佢因為厭人式論證咧，最重要個 point 係佢點解佢唔提倡殺人？因為佢唔想製造多啲痛苦，而你防止啲人即係要絕育嘅話，就係冇痛苦出現啊嘛。咁但係 Schaeffer 就有一個 point 就係話，其實如果你唔俾未來嗰啲人出世咧，其實係會對而家嗰啲人帶來傷害嘅。點解咧？因為你試諗下，其實而家人類好多嘅 project 或者計劃要做嘅嘢咧，其實係牽涉到未來嘅人類嘅，例如你一啲例如疫苗的研究啦，或者你自己的人生 project， 或者你例如你想做一个作家咁样嘅，但要你谂嚟或者而家做紧嘅抗争活动啦，要你试谂下嚟2047年之后冇晒香港人嘅，你就要即刻问，咁我哋而家做嘅嘢有咩意义咧？点解要继续做落去咧？或者我研究紧疫苗嘅2047之后，成个世界都冇晒人啦，我做乜仲要做呢啲疫苗啊？咁就会即刻令到你而家现存人类所有或者唔系即系大部分做紧嘅嘢即刻冇晒意义，其实系一个伤害。 即系甚至乎最简单，我哋好多时买楼唔除咗俾自己住啦， 系 想俾个仔住噶嘛？ 你想留俾？ 但系下一代个 意思就唔系一定指你个仔嘅，即系或者你个孙嘅嗰啲下代，而系一个未来嘅人类嘅概念。 但系后代嘅存在价值唔应该系攞嚟俾你令到你人生有意义噶嘛？即系你唔话，我帮我仔谂好晒噶啦，我楼都买咗几层，准备佢哋一出世咧就有好丰盛嘅人生。 唔系，同埋头先嘅讲法似乎就系、 因為我要我的人生有意義，所以我一定要生仔等你存在。咁你存在咧， 係啦，你存在就令到我的人生有意義。 所以咁個仔又變成一種工具， 係啦。即係我諗，所以我諗佢哋嘅回應就係話，係啦，個仔變咗只有工具價值，係嚟幫助我人生更有意義。而但我哋好多時會覺得個仔自己本身有價值噶嘛，係值得被尊重噶嘛。咁所以以至到我哋講佢應唔應該出生嘅時候，其實應該要考慮呢一點咯。 同埋我覺得咧，大家頭先一提到滅亡咧或者滅絕咧，就好大反應啊！但系你认真谂下，其实呢个世界上所有物种咧，总有一天会灭绝嘅，呢、這个宇宙都会灭亡嘅。咁所以咧，你绝育嘅话，当然会即系如果大家都绝育啊，个后果当然系会令到人类灭亡啦。咁但系你只系提早咗个灭亡嘅时间嘅啫，你冇扭转到灭亡嘅命运。 喂，但系呢、這个其一，但系提早几耐都重要噶嘛？ 仲有嘅。第二，一个提早人类灭亡嘅手法系最和平。最舒服的手法，你不需要杀任何人。第三亦都是最重要。如果你刚才的讲法是啱的话，如果做人是很痛苦的，不出世好过出世的话，那你绝育呢其实是一件好事，是德政来的。你是令到即是你是为小朋友着想，等他不要离这个世界受苦。那所以你是做一件好事，而不是做一件坏事。 但是我想讲，如果你说这样是好事的话，那即是我会想到，那是不是对啲动物来讲，对啲植物来讲，其实他们出世都应该是我们用回头先讲过的不对称性论证，即是他们应该都是他们出世 生活质素啦， 就算啦，生活质素啦，其实他们都是应该是不存在会着数的存在的。 咁 所以如果所有生物都要即是验生物论证咯，咁样系嘛。 所以就不止验人咯，系啊。 所以其实如果非对不离的话，是啊，咁你想下而家我哋。絕育放回的動物政策是什麼意思？就是不需要繼續受苦，所以幫他絕育嘛。 那我想我們其實就要考慮一下，到底我們可不可以接受到即是整個世界不止人類啦，連動物啦或者其他植物啦都不再存在。那我想這一點是值得大家要去想。那我們今天其實就討論了很多不同的論證去講到底應不應該生小朋友啦。那其實呢，我想這個想帶出一個訊息，就是告訴大家知，其實不生仔呢不只是一個經濟啦政治的問題，還是一個道德的問題。希望可以刺激大家思考。